已经泛黄了，他一直留着。也常见他俩一起骑自行车放学，女生的裙子逆着风飘起一个角，夕阳只留下一抹温润的橘黄。后来他俩一起读大学，还是人人艳羡的情侣。在网上上传一张旅游的照片，热烈耀眼，青春逼人，回复里满满的都是朋友同学的祝福。毕业之后两个人都回到了家乡工作，我们全班同学都以为他俩肯定是要结婚的。也是这样的一个冬天，我跟他聊天，那时候他工作不顺利，我读研的生活差强人意，两个人都心有戚戚。我还像开玩笑的一样说了一句，别跟我苦兮兮的，我心有戚戚了，你至少爱情是幸福的呀。他沉默了良久，最后回了一句，分手了。我大吃一惊，没有再细问，后来才从别人口中得知，整个故事就和偶像剧里演了几百遍的恶俗桥段一样。女生家世显赫，身为企业家的父亲又独裁专断，看不上家境普通、工作还很一般的男生，百般阻拦，不惜采用私下里对男生威逼利诱，以及将女儿禁足在家的方式，还给女儿安排了另外一门更好的亲事。只是故事的结局和偶像剧不一样，那个女生苦苦支撑了一年，最终还是和朋友分手了，完成了那门更好的亲事。她至今没有再谈过恋爱。后来我问，你怪她吗？她说本来怪她，现在不怪了，那么多年了，无论结没结婚，还联不联系，她在我心里都早已是最亲的亲人了。第二个故事是我最好的闺蜜和她的男朋友也是高中同学。我闺蜜长得漂亮，从小娇生惯养，男生长相和家境都普通，所以闺蜜父母一直不同意。闺蜜专科比男生早一年毕业，放弃了父母已经在家里找好的一家企事业单位，拿着700元钱的工资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。700元刚够她交房租和水电费，她母亲心疼的掉眼泪，她父亲坐在家里气得暴跳如雷，死活不同意两个人的关系，只是天高皇帝远，他们也没办法管。幸好他对他足够用心，我和他俩一起旅游过一次，回来之后打趣他，你怎么伺候的跟伺候老佛爷一样。我问他，这么多人追过你，你为什么就这么的笃定就要他？他说，我就是知道再也没有人会比他更好了。男生毕业之后，他又跟去了他工作的城市，离家万里，他经常加班和出差，他则在另一家建筑公司起早贪黑的上班。虽然他父母直到订婚那天才终于肯见一下女婿，但他们这个月终于结婚了，近10年的爱情长跑终成眷属。有时候觉得少年的时候便如此清新，哪那么容易就被物质世界打败，或者相知相守多年，爱情已经变成和亲情一样同呼吸共命运的事情，怎么还会想着要分开？或许是缘分尽了。人有时候真的超出电视编剧的想象能力，但我也相信有那样一种固执的相信和等待，可以冲破所有的叛逆，跨越未知的障碍，像两条遥遥相对的恒星一样， 在漫长的人生经历中终于相互交汇，变成彼此轨道上融为一体的光芒。不过不管结局如何，我从未后悔和你遇见过，更不后悔和你相爱一场。 天冷了，记得穿上我的外套，代替现在无法给你的拥抱，藏在里面是你给我的心跳，闭上眼也许会感觉到。

地球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，向你们发来问候。这里大气环境良好，气压700帕，温度26摄氏度，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，来到982星球。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，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，双涡轮启动，转速平稳，就绪，双离合温度达标，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，塔台请求降落， 允许降落，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。青年朋友们，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，开启全新奇妙之旅。 啊，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，我还没听够节目呢。 不用担心 ，FM 98.2 ，AM 927，不止在地球，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。 给你好听和好看，突破时间地域，在你身边。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。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，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。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多想这样去爱一个人，倾尽我的心，用尽我的情，只爱一个人。 多想这样去爱一个人，不论他的长相身材如何，不论他的贫富贵贱与否，只是爱上了，然后就努力爱，深深去爱，爱到地老天荒。 多想这样去爱一个人，每天醒来可以看到你微微颤动的睫毛，感受到你均匀的呼吸，在你耳边轻轻地说一句我爱你。 多想这样去爱一个人，以爱的名义每天可以称你为爱人，可以喊你为亲爱的，可以告诉全世界我这样爱着你。 多想这样去爱一个人，在你上班时为你披上外套，嘱咐一路小心，希望你工作顺利。 多想去爱这样一个人，清晨端上一杯温开水，送上一碗热腾腾的稀粥，看着你开心地把它们吃完。 多想这样去爱一个人，可以捧上自己精心烹制的晚餐，可以故意对你撒娇，告诉你自己今天厨艺又进步了，得到一个吻的奖励。 多想这样去爱一个人，在冬日的公园里，坐在长石凳上，晒着太阳，听你讲故事，讲那些有趣的事情，或者是唱歌，甚至就是这样不言语，感受着彼此的心跳。 多想这样去爱一个人，为你准备好洗澡水，铺好被子，抱着你安然入睡。 多想这样去爱一个人，在你难过的时候静静地陪在你的身边，拭去那些泪水，默默地将这些不快一起遗忘，在你快乐的时候紧紧地陪在你的身边，递上一杯红酒，慢慢地度过这些美好的时光。 想这样去爱一个人，以一颗纯真的心，简简单单的去过好每一天，这就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事情。 想这样去爱一个人，每天空闲的时候就疯狂的想念，心底的那个位置永远属于你，多想看到你的身影出现在自己的面前， 多想这样去爱一个人，守着时光一起老去， 多想这样去爱一个人，告诉你尘世间再如何变化，我的爱永远不改变，直到沧海桑田。 多想一不小心就和你爱到永远，相依相守，不离不弃。 如果可以，我多想这样去爱你。 又鍾意听我讲八卦，你话鍾意我我都鍾意你，你话鍾意我明知我鍾意病，你话我超百厌整松你耳钉，如果系个梦我希望冇咁快会醒，希望每日瞓醒你都喺我身边，瞓醒你唔喺度又点算新一天，超无聊但有劲多共同爱好，成日帮对方改卖啲肉麻爱好，为咗你我手机都装咗菜谱，我处理食，如果你话好食就最好，两个人最喜欢你是个被铺，不用顾老知对方有些乜嘢企图，你冚小皮怕你会打黑照，你是小智我是力比家超，舔舔我嘴角，甜蜜的你甜蜜的你好浓，想知有几爱你给你一半都仔登记，超简单似每晚晚餐，从日头揽住你到每晚晚间，写俾你嘅呢一首情歌，除咗真实想法以外其他嘢唔多，最好味嘅唔使添油加醋，迟早一日我阿妈都叫你做新抱，如果要评分会俾你最高分数，我对你嘅好感似病菌咁分布，同你喺埋一齐唔使变大个，一路咁开心又使乜揾翻个最初，最多俾你叫我一声哥哥，两个人讲烂笑话可以笑到傻咗。米卡莎苏卡莎镜边度讲过，激嬲你就请你打边炉讲和。你唔开心我肯定会氹你，如果你系阳光我一定系空气。点知我嘴角甜蜜嘅你，甜蜜嘅你好吗？想知有几爱你，给你一半簿仔登记。 三那年，我接到他妈妈的电话，你是谁谁谁吗？我是杨谁谁的妈妈，总听我女儿提起你，她病了，阿姨能求求你来医院看看她吗？我无数次幻想再见到她的场景，可没想到是在病房，她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，七月的天气，头上还戴着帽子，他说不认识我了，不会是还怪我那时候的不辞而别吧，别那么小气，其实毕业之前我就病了，只是不想告诉你，前几天才转院到这，听说你也在，挺想你的，总跟妈妈提起你，没想到他还真找到你了。说完他拿出一个小包递到我手里，那年问你，你说喜欢我的头发，刚开始化疗的时候我就死活都要留一束，今天终于能给你了，做个纪念吧。我脑子像炸了一样沉默了很久，我忘记了我们还说过什么，只记得他最后说，如果有时间再来看我吧，如果我还有时间的话。离开的时候他妈妈一直重复着感谢我，还说三年了，他今天笑得最多。回去后我打开他给我的小包，里面除了一束头发，还有十七岁的时候我送他的那条头绳。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去看过他，我害怕再看见他，也怕

记得。